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从须臾之间出来，去了023的办公室。那颗光脑还是一样的波流涌动，泛着电镀光泽，细小的数据流流窜其间，偶尔碰撞出一点火花。023坐在光脑前打061上次送来的吃豆人游戏，房间里都是小人吃豆的啾啾声。他白化的银发剪短了，还烫了个卷。061跟他打招呼。 新发型。 023虚着眼看一看他。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 主神找我。 脑花问了你什么？ 主神确实是一颗巨大的脑型生物，和023看守的有形无相的光脑不同，它有实体，光怪陆离的蠕动，有突触，有神经，像是实验室里培育着远古巨人之脑。当然也确实很像火锅爱好者最爱的脑花。 023摆弄着游戏机。 你怕他听见？我办公室跟须臾之间隔了60个房间，况且我们的初始数据中就含有隐私协议和防火墙协约，即使是主神也无权侵犯我们的隐私。 在我面前说当然可以，但自从你上次跟009提过脑花的事情，他每次开会看主神的眼神都不对劲。 他叫你来做什么？ 好事儿，主神询问了我最近的工作情况，还说希望我参加一项新型服务项目的拓展计划。 好处。 执行任务次数上限缩减到120次。 问过好处，023才问道。 内容。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 我还没签下。主神说只是先知会我一声，等计划展开后会通知我。 实验的大致情况呢？ 主神说明不会违反空间法律和已有基本条约就是了。 120次，挺优厚的待遇了。 023咳嗽一声，放下游戏机。他拉展身体活动筋骨时，似有意无意地问： 跟池小池现在怎么样了？ 061直觉023这问法有些奇怪，但大概是在担心他和宿主关系过密，也没有往深处想。他客观评价说： 关系还算好吧。 023不感兴趣的随口应了一声。 嗯哼。 喂，明明是你问的，反应怎么这么冷淡？ 我随口一问而已，你想听我说什么？ 比如问问我来找你做什么。 你来找我做什么？ 哈利波特全集，麻烦你了。 几分钟后，061检查了一下数据库。 收到了，谢谢。 我的奖励呢？ 061在怀里掏掏，丢了一小包迟小吃烤的曲奇过去。 真的假的？你当我是009啊？ 这次来得太急了，等下次补吧。 023不满地哼了一声，也算是放过了他。等061走出，023将裱花的饼干袋和游戏机一并拿起，随手放到地上。他双腿交盘坐在椅上，动手掀开薄薄的桌板，露出了这张桌子的内里乾坤。内里是一套交错密集的通讯线路，密密麻麻有千百条交织纵横，蓝光如海，把023眼里细密的数据光流映得愈加清晰。他手脚麻利地从里面捡出70-80条显示在线状态的通讯线路，一一接入自己炉中。编辑， 他眼前闪出一个聊天频道，频道名称为我和367个大傻逼。 有个好消息，你们想不想听？ 说 说。023，我记得说过很多次让你改名，每次看到这个频道名称我就想去你的办公室打死你。 频道里的人插科打诨，转瞬间023的语音讯息就被顶得看不见了。刷了百来条信息后，总算是有人说了句靠谱的。 我刚才看见061从你的房间里出去了，所以说是和061有关的事情吗？和池小池有关？ 差不多，061刚才被主神叫去了。内部消息，他拿到了一个不错的福利，有机会能提前回去。他的任务上线次数减少到120次了。 真的吗？他能回去了？太好了。 还真是好事情啊。是啊，我还以为又是023虚张声势，最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。 1112，如果以后不想再像小电影，不用说的那么拐弯抹角。 爸爸，爸爸，你看我跪的姿势标准吗？ 还成。 白某，我记得你以前可是最不支持061和赤脚池的。 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 是啊是啊，200次任务和120次能一样吗？061进来都12年了，从来不放公假，才堪堪做到过半。 我之前想，池小池不会等他，他也没有必要抱着虚幻的希望继续下去，就这么忘了池小池也挺好。但如果他参加的那个计划成功，带完池小池最多再忙4-5年，他就能回去他原来的世界线了。 不过池小池会选择回去他原来的世界线吗？我带的宿主一开始都想回去，可到最后没一个肯回原来的世界的，都是在10个任务世界里挑了一个最喜欢的。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呢？还有现在061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就算回去原来的世界，他知道自己要去找谁吗？咱们受保密协议辖制，根本无法告知他关于池小池的事情，哪怕只是稍微提到当年那件事，都有可能被彻底屏蔽。 大家本来聊得高高兴兴，你话怎么那么多？ 有人能行行好，封住这个悲观主义者的嘴吗？哎， 我住在131隔壁，我去。 正眉飞色舞地关注着频道内情况的023突然听到敲门声，强行下线已经来不及了。023就这么跟061打上照面，大眼瞪小眼，乱七八糟地插着一脑袋光索。023脸皮厚，心里稳，淡定一如往常。 你回来干什么？ 又在八卦？ 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可别瞎说，我有那么无聊吗？ 061扶着门框笑开了。 好，不无聊，我特意拐回来跟你说一声，饼干如果你不想吃，给大家分一分，别浪费了。 023看向饼干袋，惜字如金的引导。 还有，主神说过，那个计划不算保密项目，但因为计划还未成型，需要内测，名额也就暂时指定了我一个。 023挑起雪白的眉毛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那种随便嚼舌根的人吗？ 你当然不是。我只是担心，有了特例，大家心里会过不去。 你放心，就算现在只剩一个能脱离主神的名额，恐怕也没人跟你抢。谁都知道你等了多久，尽管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在等谁，但这么多年的朋友，大家都帮你记着。 061客气的一点头。 谢谢。 023摆摆手，示意他无事退朝。061真正离开后，023一看频道，发现大家已经在商量着要组团去围观那个传闻中的池小池。023又围观了一会儿，才意犹未尽地关闭了通讯频道，拿着饼干袋去给在家的系统员工们挨个分发。啪咔一声， 1008室的门关上了，只剩下光脑内的数据兀自汹涌激流，在空荡荡的桌面投下明暗交杂的光影。渐渐的，光脑上鼓凹出了一处，鼓凹慢慢成形，起初似一颗不算光溜的肉瘤，最终化成了一张人脸。人脸无口无鼻，唯有眼睛和耳朵分明，整个光脑和房间都开始变形，发出嗦嗦的响声。光脑、地板和墙壁的表面浮现出了1000颗肉瘤，1000张人面，眼耳发达，沉默地注视窥听着刚才在房中发生的一切。一时间，干净无尘的数据中转站变成了遍布耳目的血肉之间，倘若有人在此时进来，一定会被吓上一大跳的。